阿弥陀佛。课本翻到第一页，讲义翻到讲义四的第一页。课本的论文呢，我们是讲到内世生时四外境现，如有炫意见法应等，其中都无少分实意。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现在解说内世生时四外境现，其中都无少分实意的唯识的义理。那么在解释这个义理之前，我们先解释内世升起的时候的它的作用。上次说了，在唯识学中呢，有四种说法，就称为四分说，也就是讲义四的第一项啊，唯识的四分说。上一次讲解的时候呢，已经讲解了安慧的一分说，跟难陀的二分说，还有陈罗的三分说。那么今天呢，就从这个护法的四分说开始说起。这个地方它的道理是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讲慢一点，慢慢讲。那么大家就慢慢的领会它的意思。护法四分说，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个护法菩萨呢，在陈罗的三分说上面再加上第四分，称为正自证分。那它的作用呢，就是使解释心事的作用在理论上更圆满。这个正自证分呢，是事体上面能证知自证分的作用。那么护法呢，以二义建立正自证分。护法论师呢，他以两种意义来建立这个正自证分。一，自证分必有能缘者。我们举例子说明。譬如前面的三分呢，这个相分是被见分所缘虑。然后呢，这个见分呢，被自证分所缘虑。那么从这样推论下来的话呢，那么必然有另外一分它能够缘虑这个自证分，并且呢能证知自证分。那么相分呢，它是被缘虑的影像，所以相分本身它不是能缘者。那么见分呢，是向外缘虑相分的作用，所以见分呢，它只能缘虑相分，而见分不能向内缘虑自证分。所以呢，这个能缘的自证分，这个能缘自证分者，就是这个正自证分呢，它必定不是见分与相分。那么这个自证分本身它又不能自己圆自己，因此呢必须要安立正自证分为圆律自证分的能圆者。所以说自证分必有能圆者，那这个能圆者又不能是见分，也不能是相分，也不能是自证分自己，所以必须要另外建立一分来圆律自证分。这是第一义。那么第二义呢，就是能量必有其良果故。我们前面建立三分说的时候安立了相分是所良， 见分是能量，而自证分是良果，做这样的案例。那么在自证分他去证知见分得到良果的时候呢，那么见分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所良，就是见分变成被良的所良，那么自证分就成为能良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应该有一分能够证知自证分他所量到的结果而得到良果，因此呢必须另外安立正自证分作为良果。这个是第二义。可是如果根据这两义来安立正自证分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需要解答。什么样的疑问呢？所以下面写出来。第一个问一，何以不能以见分作为良果？就是提问。见分它有能源的作用，它可以源相分，所以它有能源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不用见分来源虑自证分而得到良果，而需要另外建立一个正自证分呢？这个是提问。答一，好，回答。第一个，如前面所说，见分它是向外源虑相分的作用，见分是向外源虑相分的作用，这个是以心缘境，以心缘境是对外境的源虑。那么见分它本身不具有向内源虑自证分的作用，自证分是心。见分缘自证分呢，是以心缘心，那么见分不具这种作用，它只能对外缘虑，只能以心缘境。所以呢，见分不能得到自证分的良果。那么第二个，作为正知良果者，一定要是限量。而见分呢，它有的时候是非量，有的时候是比量，那有的时候是限量，所以呢它不是永久都是限量，因此它不可以作为正知良果者。那么由此这两个原因呢，所以见分不能够成为自证分的良果，必须另外安立正自证分为良果。所以这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以见分作为良果？因为它不具有这个能力。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安立无穷的过失。我们解释一下这第二个问题。我们前面安立自证分，能量见分，得到良果。那现在又安立第四分正自证分，去量这个自证分而得到良果。那如果这样推论的话，就应该再安立第五分来量这个正自证分而得到良果。那再下来推掉的话，又有第六分来量第五分，第七分来量第六分，这样就成就了什么？无穷的过失。你要一直安立下去，这是无穷的。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说不会有这样的过失，也就不需要建立了第五分。好，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分自证分是内缘的作用。好，自证分它缘虑的是什么？见分，它是以心缘心，它是内缘的作用，而它本身又是限量，所以它可以内缘见分得到良果。那如果它能内缘见分得到良果，它也可以内缘第四分正自证分得到良果，也就是第三分的自证分跟第四分的正自证分呢，可以互缘，互相得到良果。那么这样呢，就不需要再安立第五分，好，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无穷的过失了。所以第三分第四分 互相援律而得到良果。那这样说的话，自证分它就什么？它量两个，前面量见分，后面量正自证分。那么再提出第三个问题，说你这样说正自证分的案例呢，那有没有圣教的依据？所以问三，有无圣教依据？提问三，案例第四的正自证分是不是有圣教的依据呢？回答三，是有的。就引这个后言经所说的，后言经，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禅，见种种差别。众生心二性，说到众生就表示不是佛了，众生是有二障缠缚的，佛是没有二障缠缚的。那么众生的心呢，是有内外二性合成的，叫做众生心二性。什么是内性，什么是外性呢？见分去缘取相分，我们刚刚说这个叫做以心缘境。那么这个见相二分就安立为外性，它是向外缘的，见分缘相分是向外缘的，以心缘境，所以外性。那么这个自证分缘见分跟这个正自证分，好，而且呢正自证分呢它又缘自证分，都是以心为所缘的，好，所以这个是以心缘心，所以自证分与正自证分呢就称为内性，他们对内缘心不对外缘境。那么这个是内性与外性，说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禅，不论是内性或者外性，这一切的四分的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那么在众生位，不论是所取的或者是能取的，都是有缠缚的，都是属于杂染性的。所以说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缠，见种种差别。这个四分中的初分是相分，它只是所缘，不具有能缘的作用。后面的三分呢，都具有所缘和能缘的作用。见分、自证分、见正自证分呢，他们都被缘律，他们也有缘律其他分的作用。那么其中第二分的见分，它有的时候呢是合于正量的比量，它又有的时候呢是属于限量，那有的时候是属于非量。那么第三分的自证分和第四分的正自证分呢，永远都是限量。所以说见种种差别的见是指见分，见分具有我们刚刚讲合量的什么比量，具有非量跟限量，这种种的差别，所以说见种种差别，这个就是四分说的圣教的依据。那么再解释下面，四分俱是依他起性，在四分说中呢，四分都应该是依他起性。自证分是事的自体，而正自证分呢，是事的自体对自证分再度证知的一种作用。所以正自证分如同自证分一样，它也是依他起性。又七转世现行的时候呢，熏习阿赖耶识成种子的时候，见分熏成能源的种子，这个称为什么？称为见分熏。相分熏成所缘的种子，这个称为相分熏。那么相分见分这两分是事体的作用，所以两者合称为用能熏。那么自证分是事体熏习种子呢，称为自体熏。 又称为体能勋。那正自正分呢，依于自正分，它本身没有能勋的适用，它只是自正分上面的一种作用，去原力自正分来正自自正分的一种作用而已，所以它没有能勋的适用。而种子升起心是现行，那么正自正分呢，就属于自正分所设，所以故同于三分说，对因缘变跟分别变，我们前面有解释。那再看下面一句，一分二分无相为事，三分四分有相为事。这个把四分说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讲解这一句。在释迦的学说中，一分说就是安慧的一分说，他安立的是唯有事体的自正分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性，而相分跟见分呢都没有自体性，是属于遍计所执性。而难陀的二分说呢，见分相分呢都是依他起性，但是呢由同一个种子所生的，而其中以见分为事的自体它是实有的，而相分呢是依于事体，由事体所变的一种现象，本身并无体性，所以是虚的。那么相分呢没有实体，因此一分说二分说呢都可以说是无相为事，因为相分没有实体性。这个无相为事呢就是相分没有实体的为事学说。那么三分说跟四分说中呢，相分在因缘变的时候呢，它有自己的相分种子变生出来，好，所以是有实体性的。那么在分别变中呢，虽然相分跟见分及自证分是同一个种子生的，可是呢它也呢安立为依他起性的实有法，因为相分实有自体，所以称为有相为事，就是相分有实体的为事学说。所以说一分二分无相为事，三分四分有相为事。但是呢有相为事跟无相为事呢个别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印顺法师呢他认为安慧的一分说是无相为事。为什么说安慧的一分说是无相为事呢？因为所分别的境也就是相分是属于无体性的，属于遍计所执性。但是印顺法师认为难陀的二分说中见分相分都是由事种所变现的，所以是属于依他起性。那么呢既然是依他起性呢，二分都具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呢他认为二分说是有相为事。那么三分说四分说呢都是同意有相为事的，所以印顺法师认为安慧的一分说是无相为事，那么难陀的二分说还有陈罗的三分说护法的四分说都是属于有相为事，这是印顺法师的他的见解。那么这边要注意的是呢，二分说中难陀的二分说中虽然见相二分都是依他起所设，但是见分的事体是实有法，而相分呢是由事体所变的虚相，一虚一实虽然都是依他起性，但是在存在的意义上是有不一样的，所以难陀的安立是有不一样的意义。虽然说相分也算依他起，但是它是虚相，它不是实相，这样子这样讲，所以它是不是属于有相为事，这是可以讨论的。好，那么吕澄他认为难陀的二分说中见分为事的自体，它具有分别的作用，它是依他起性，而相分呢是见分转变出来的，所以相分是不实在的虚相，所以他认为相分是遍计所执性， 注意啊，它安立相分式变成遍计所知性了，并没有体性啊，所以呢，他认为南陀的二分说是无相为事。那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南陀的原来安立的二分说，相分虽然是虚相，但是仍然摄于什么依他起性。这边吕澄直接的就把什么把相分归到了遍计所知性了，这样是不是忠于南陀的二分说？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安慧的一分说中呢，只有自证分是依他起性的实有法，而见分相分二分呢，是能取所取的遍计所知性的无体法，所以也是属于无相为事。那么成罗三分说中呢，相分是有实体的内境，并且呢见分能够得到相分的形象，所以是属于有相为事。那护法的四分说是由三分说发展出来的，所以也是属于有相为事。这个是吕澄的认为。那么还有一位居士叫吕林坡呢，他认为三分说跟四分说呢，主张相分、见分、二分皆为十种子所生，所以相分和见分一种而生，是有相为事。那么二分说中呢，相分跟见分是同一种子而生，但是相分为见分事体所变的现象，本身并没有体性，是心实境虚，称为无相为事。那么他没有讲解一分说，但是呢从相分无体性来说呢，他应该是同意一分说是属于无相为事的。这个是于林坡的说法。那么还有其他的说法很多呢，那就不再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么在四种说法当中，四分说四种说法当中呢，成唯识论是以成罗的三分说跟护法的四分说为正义。那怎么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四分说中这个四分中呢，第三的自证分跟第四的正自证分都是两果，所以如果将正自证分的作用摄入自证分的事体，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三分说了。就是把四分说的正自证分摄入自证分的事体当中，它的一种作用，所以就变成了三分说。那么所以论中有许多讨论法义的时候呢，就直接依自证分、见分、相分三分来讨论，而省略第四个正自证分。所以说成罗三分说跟护法四分说都为正义。那么又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呢，他们三个我们刚刚讲他们都具有能源的作用，所以他们三个都是能源者。那么将这个三分都摄入能源的见分以见分来代表能源者，那么这个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呢都被见分所摄取了，那就变成了什么？能源与所缘的见相二分说了。那么这四分又都是心事的作用，作用不能离开什么事体，所以把这四种作用呢都摄入自证分的事体，那么四分说就变成什么？变成一分说了，就变成自证分的一分说了。所以也可以说一分说是从事体唯一而安立的，从这个观点安立的。二分说是从能源与所缘的作用而安立的。三分说是从所量、能量跟量果这个观点而安立的。那么四分说呢，是从圆满解释心事的作用这个观点而安立的。所以从不同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安立，那么经论中呢就会有不同的说法，有一分、二分、三分、四分的说法。那么我们前面是依照安难成护一、二、三、四的次第讲解，这样的讲解方法呢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 就是以为说先有一分说，然后再有二分说，然后再发展成三分说，再发展成四分说，会有这种错觉，因为我们解释是按这个次第解释。实际上最初的学说是难陀提出来的二分说，然后是成罗在二分说上面呢加入自证分，成为三分说。那么三分说出来以后呢，安慧将二分说跟三分说还有其他经论里头唯识的学说融合起来，建立唯有自证分是依他起实有法，而见相二分是遍计所知性的无体法的一分说。所以安慧的一分说是根据成罗的三分说所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也承认有三分，只是他认为自证分是依他起的实有法，而见相二分呢是遍计所知的无体法，而成为一分说。那么护法是承袭了成罗的三分说而发展成四分说，好，实际状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安慧跟护法的年代呢是很接近的，但是从二十论述记的后文看，安慧应该叫护法早一点，但是也有人做考证呢，就是说护法比安慧稍微早一点。那么以上是唯识学的四分说，我们到这里解释完毕。那么下面呢，二十论述记中呢，依安慧跟护法不同的观点来解说论文，内是生实，似外境现，始终都无少分实意。先说安慧说，他怎么解释？安慧怎么解释？看讲义四的第三项，第二项。若安慧等以前圣者说此内是生似外境现言，这一段是依安慧等以前的圣者的思想解说论文，此内是生似外境现，始终都无少分实意。那么这个圣者呢，在此主要就应该是指贤位菩萨了，主要就是指亲圣、火遍、德慧、南陀、安慧、净月等人。那么这一系的唯识学者，他们的态度是比较保持世亲唯识学的原来的精神。那么在名言的案例使用上，也尽量保持世亲唯识学的原貌，他们比较重视旧说，所以这一般呢，就称这一系的唯识学者呢，称为唯识古学，称为唯识古学。看他的解释，为唯有事，依他起性，一自证分。这个是解说论文《此内是生》这一句，只是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它是因缘和合的依他起性的原生法。那么从心事的字体而言，它只有一分字体，称为自证分。那么这个是有体法。相对于外境，内心事呢是内在的，所以称为内事。那么特别注意呢，就前面的三个字，就是唯有事，这三个字，这个是唯识古学的特征。他们非常注意唯有事的这个精神。四外片计所执见相二取相现。这个是解说论文的四外境现，并没有实有外境的存在，只是内事升起的时候呢，心中显现似有能取的见分与似有所取的相分。实际上只有一个心事的升起，是依他起性，但是在升起的时候呢，这个相貌却显现似有能所见相二取相现。这个二取相实际上是没有实体的，都没有实体， 只是妄事显现时遍计所生的妄相而已。认为有见相，认为有什么，有见相之二分，这是什么？是我们遍计出来的妄相。它就是心识升起来的时候就显现这么一个相貌，然后我们遍计它的时候就认为说这个是见分，这个是相分，而不知道它本来就只是心识的升起而已。那因为是妄事的遍计，所以呢见相二分是遍计所执性所设的无体法。再看，所执虽无，妄情未有，似妄情故，名似所取。妄情的情就是心事的意思，妄情就是我们众生的虚妄分别心。所执虽无，见分、相分、二取相，他们只是遍计所执性的无体法，所以说是所执虽无，妄情未有，可是在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中显现的时候呢，众生就认为有真实的能取跟所取了。似妄情故，实在是没有自体，但是在有情的妄事中呢，却显现的似是有体，所以说是似妄情故，名似所取。因为似有见相二分的实体，所以称为似所取，实在是没有的，只是显现出来好像有，然后呢我们遍计以后产生了妄执，因为无明的关系不能认清实相，就认为有真实的见相二分的存在，那么所以称为是似所取，这见相二分都是似所取。成唯识论第一卷言，祸覆内事转世外境，这个是引成唯识的论文来证明安慧说。祸覆内事转世外境，内事呢就是指自证分的一分的事体，是依他起性的有体法。那它升起的时候呢，转世外境就是指遍计所执的见相二分，他们是无体法。对于有体性的内事而言，见相二分非有实体，只是内事升起时转现似有外在真实的自体的见相二分的镜像产生。内事升起的时候呢，它就转世有这见相二分升起，实际上没有，只是内事一分而已。这个是成唯识论第一卷言的祸覆内事转世外境。可是你去看成唯识论的话，他在用这个文的时候，他是用来解释南陀的二分说的。他用这段能解释南陀二分说的时候呢，这个内事呢就是指的什么呢，能变的见分。好，转世外境的外境呢就是所变的相分。所以见相二分呢就是内事跟所变的外境，所以呢都是依他起性，而他以见分为实，相分为虚相。所以同样一段文，它可以解释一分说，可以解释二分说，要看你怎么解释。所以一定要了解四分说它的意义，它的道理。你了解道理以后，你看文你就可以解释。所以不要死抓到文，你要了解文中的意。第七卷说，或转变者，为诸内事，转世我法，外境相现。这个是引成唯识论第七卷的文来说明。能会说，或转变者，八事跟八事相应的心所法，能够变现诸法，所以呢都是转变者，也就是三界的心心所法是转变者。为诸内事，就是指心心所法的自证分，转世我法外境相现。转世我法的这个我是指见分，这个法是指相分。当心识的自证分升起的时候呢，就转起显现四事实我的见分与四事实法的相分的四外境现。 这样解释。其实在成为世论里头呢，这一段也是解释二分说的，也是解释二分说的道理，跟前面我们刚刚讲解的是一样。此诗一说见相二分，是所知无为自证分，依他性有啊。此诗一说，此诗就是指安慧人啊，安慧这一系的学者，他们的意思是说呢，见相二分是所知无啊，由心事显现的见分与相分，只是遍计所知性啊，所以是所知，他们是无有自体的啊，所以是所知无。为自证分，依他性有，那么心事的自体是自证分啊，所以心事的自体它是依他起性的由体法啊，称为依他性有。中边等说，能取所起，皆所执故，由自证分，虚妄熏习为因缘故，自体生实，是能所取外境显现。此中二取都无少时，唯有自证。中边等说，这个中边就指辩中辩论了，等呢就是指色大圣论、后言经等唯识经典。能取所取皆所执故，能取的见分与所取的相分都是遍计所执性。由自证分，虚妄熏习为因缘故，自证分呢就是事体，从无始以来众生的妄执杂染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杂染的种子。那么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心事的自体呢就升起现行了，这个就是自证分。自体生实，是能所取外境显现。那么因为无始以来的妄执的熏习，所以是的自体自证分升起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有相似于能取所取的见相二分，像是外境显现，好像真的有什么见分相分，实有的见分相分一样。那么自证分是内事，见相二分就是事外境，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只是内事而已，而以为有真实的心跟什么心外相对的外境的显现。其实我们所认为真实的内心跟真实的外境都是不存在的，都是遍计所知性，这是他的意思。此中二取都无少失，唯有自证。四外境显现的能所二取都没有任何少少的实体性，只是无体的遍计所知性。那么唯有自证分是事的自体，这个是唯有的依他实体法，所以说唯有自证。四彼而生，唯取自体，故无少法能取少法。四彼而生，这个彼呢就是指能取所取的见相二分。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就似有能取所取的见相二分升起，称为四彼而生。唯取自体，这个取就是能所二取，二取是似有而生的，其实是没有自体的，但是二取向所依止的心事的自体，也就是自证分是有的，所以为二取所依的自体是有的，故无少法能取少法。那么因为见相二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实体性，只是遍计所知性而已，所以说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也就是没有实有的能取的见分，能够去取着实有所取的相分，只是遍计所知相而已。那么这个是安慧中解说无有少法能取少法的义理。愚者不知，未离事体有十二分，故说为是，令其了之。愚者不知，一般的凡愚呢，不知道为是的教义。未离事体有十二分，那么凡愚呢，就认为除了心事自体之外，另有真实自体的 内心的见分被外境的相分，这都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故说为事，令其了之。所以呢，圣教呢为他们说为事的义理，让他们能够了知唯有事的真相。好，这样子呢就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是怎么样。那么这以上是依安慧所说来解释论文，内事生实，四外境现，始终都无少分实意。下面呢，我们再依护法说来解释，好，同样的这一句论文。若护法等以后胜说，此内是生，次外境现言，未有依他自证见相三分而生，不离事故，名为为事。若护法等以后胜说，这个是指成挪的依支，包括护法、戒贤、圣友、圣子、智月、清光等论师。那么唯识学的这一系的学者呢，他们对于唯识学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前一系是比较保守的，这一系比较开放。他们在无着跟世亲的唯识学的基本精神之下，就是我遵守唯识学的这个基本精神，但是对于唯识学呢是有所发挥的。所以对于世亲的唯识学呢，他们是在旧作上面文字上他们有时候会做更改。所以这一系的学者就称为唯识经学，称为唯识经学。那么他们的思想跟前面安慧等一系的唯识学者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此内是身，似外境现。同样的一句此内是身，似外境现的论文呢，他们有不同的解说。未有依他自证见相三分而生，不离事故，名为为事。那么这个是解释内事，此内事生的论文。心事是依他起的原生法，那么当因缘和合而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它是有三分的，有三分都是依他起性的。事的自体是自证分，事的能源的作用是见分，是所显现所缘的镜像是相分，这三分都是依他起性，不离事故。见分相分并不是心识的自体的自证分，心识的自体是自证分，而见分相分呢，它不是心识的自体，他们另外有自己的体性，所以他们只能说是不离事，而不能说他们是唯有事。因此成挪跟护法他们定义为事是以不离事来定义的，故名为为事。所以这里特别注意不离事三个字。那么前面安慧等是以唯有心事自己一分依他起的自证分，而见分相分是无体性的遍及所知性，以这个来定义为事。所以说是以唯有事而定义为事，那么这里是以不离事来定义为事。好，两者不同。愚者依此不离事法，直为离心有实境相，此时所取。愚者依此不离事法，那么愚者呢就是执着心外有境的凡夫。这个能源的见分与所缘的相分呢，都是不离事的依他起法，都是原生法。但是呢，愚者却不能了达这个心事三分的依他起相，而生起妄执，而执着呢离心之外有实境相。愚者就执着离心事之外另有外境，并且这个外境呢他自己有什么真实的自体性，他不是心事的一分，此时所取。 由于愚者辩计所生的妄执，那么此不离事法就被妄计为离事之外有真实自体的所取尽。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解释事所取现的论文。心外二取，体性都无，其实只是心事的升起。在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同时自然就有依他起的见相二分同时而生。但是呢，渔夫不是，便依此依他起的见相二分而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自体的能取和所取，所以称为心外二取。那么这心外二取呢，凡夫所执着的这个心外二取呢，都是辩计所执性，都是没有什么所辩计的真实的自体性的，所以说它体性都无。显现的时候有自证分、见分、相分三分的依他起性，可是在凡夫的执取当中呢，就认为见分、相分是真实而有的，不知道它只是依他起而已，而认为它是真实有，离心之外是真实有的，所以呢，凡夫所执着的这个心外的二取是没有自体性的。但是依种子而生的原生法的依他起的见分、相分是有体性的，所以呢，这个跟安慧说不同。安慧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依他起性的见相二分的，只有四能取所取的二取相现。这个就是安慧说跟护法说的不同处。中边等说，二取非有，依他二取，其体非无。在辩中辩论等经典中说呢，他们确实说二取非有。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辩计所执性的能取与所取，这二取是没有自体性的，依他二取，其体非无。但是辩计所执性的能所二取升起时，所依止的依他起性的能所二取是有的。如果没有依他起性的能所二取，也就不会有什么辩计所执的能所二取出现了。所以这个所依止的辩计所执身体所依止的依他起性的能所二取是有的。那这能所二取呢，是种子所生的原生法，所以它是有自体性的。那这个是护法说。那么如果安慧说没有依他二取呢，只有自证分一分，是由自证分直接变现身体辩计所执性的四外境的能所二取，所以安慧说又不一样。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就把安慧说跟护法说就顺便比较一下，大家就会比较了解。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乱，你回去要慢慢听，多看几遍就了解了。其实不难，难在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名言不是太熟悉。社论等说，唯二等故。在这个社大政论中说，前面讲说，由二性，有相有见，二是别故。能取的见分与所取的相分都是什么？都是事。因为什么？都是依他起性的。证明依他起性的能取与所取是有的。注意我们前面解说二分说，难陀等是依此社论文来解释什么？来成立二分说的。那这里护法等是用引用这个文来成立三分说跟四分说，里面的依他起的见相二分是有的。就经论里这么说，你要把这个经论里截取来成立你的学说可以，但是就要解释清楚，不能扭曲经论的意思。经论在这边讲说，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所以南陀就依照这个建立了二分说。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虽然说一实一虚，但它都建立。那么呢，三分说的时候呢，就采取了什么？因为这么讲，所以是有什么？有自证分，那自证分生出了见相二分呢，他们同时升起，所以三分都是依他起。 就成立了三分说跟四分说。 若无依他见相二分，即为后言，即诸圣说，为量，为二，能所取禅，见种种等。后言经，我们前面讲后言经的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的寄送。前面两句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就是解说为量，这个量跟这个觉都是心事的意思，也就是说明三界唯心，说一切唯有觉，就是三界唯心的意思。后二句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就是解说为二，能觉的见分，所觉的相分，都是心事依他起的一分。当心事的自体升起的时候呢，自然也就有依他起的见相二分同时升起，所以说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那么后言经的另外一个偈颂，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禅，见种种差别。那么所取能取禅，见种种差别，是解说能所取禅，见种种等，表示种种的形象也是依他起。所以前面引成唯识论，诸圣教说为量为二种种皆名依他起，这都表示有依他起的见分跟相分这二分。所以此处说若无依他见相二分，即为后言及诸圣说，他就引了圣教所说，经典所说，证明了是有依他起的见相二分的，不是没有的。故今唯有非有似有，依他内是三分而生，都无少分，离心之外遍计所知，十二取现，故无少法能取少法。故今唯有非有似有，依他内是三分而生。先解释什么叫做非有似有，非有似有就是指的依他起法，说他非有呢，就是他不是众生所忘记的实有法，他也不是原成实性的无为法，他是依他起法，所以说他非有，所以就不是依他起，他不是什么，不是遍计执，也不是原成实，他是非有。但是呢，从阿赖耶识种子因缘和合而生，以虚妄分别为自性，从因缘法种子的因缘而生起的因缘法是有的，那虽然有，它不真实，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说它是什么似有，所以非有似有就是指的依他起。那么辩中辩论里头说依他起是什么，非实有全无，就是相同的意思，它不是实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从以上所引的辩中辩论、摄大圣论、后言经所说，现在应该了知三界唯心，无有外境。而在内，而内在心事现起的时候呢，唯有自证分、见分、相分三分依他起生起，这样解释。故今唯有非有似有，依他内是三分而生。这边注意，就是护法是以四分说为正义，但是呢正智正分只是内性，他没有，前面讲了他没有能熏种子的适用，所以正智正分呢就摄入了智正分，所以一般解说的时候呢都依三分，也就是智正分、见分、相分三分为主来解说。都无少分，离心之外遍计所知，十二取现，众生的遍计所知，离心之外有真实自体的能所二取，这个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说它都无少分，故无少法能取少法， 那么依他起的见分与相分是有的，但是依着依他起的见分相分去做种种的辩计，辩计以为离心之外有真实的能取，去取着真实的所取，这种妄执的真实的能所取是没有自体的，这只是妄执而已。所以经典上说无有少法，能取少法。我们众生在依他起上面妄执有真实的自性的，能所取二取是没有的，但是种子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的能所二取是有的。这个是护法中解释无有少法能取少法的说法。那么也就是就无有众生遍计所知的能取与所取而说了。说为是言，令其了达，不生愚昧，为彼为勇。那么为愚者呢，解说为师的义理，使愚者能够了达诸法实相，能够得到智慧，这样子呢就不会愚昧了，那么也就不会执着比离心之外有真实自体的能所二取了。成为师论第一卷说，为内事体转四二分，相见俱一，自证起故，一思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成为师论第一卷说，那么这边就引成为师论第一卷里的文啊，来支持护法说，那么解释事的转变啊，这个论文有这样说法，为内事体转四二分，相见俱一，自证起故。内事体就是指的自证分，自证分是能变，而相分见分这二分是所变。在内事体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内事体呢就转变非有似有的相见二分。如果没有能变的自证分的事体，也就没有所变的相见二分了。所以说相见二分都是依事体自证分而转变升起的。那么事体的自证分是依他起，那么事体所变现的相见二分也是依他起心。那么将这个依他起的相见二分执着为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能取与索取，那么这个执着的能取与索取是遍计所知性的，那这个遍计所知性的能取索取是没有的，所以说为无。但是并不是没有依他起的相见二分，一思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一思依他起的相见二分，愚者呢就在这依他起的见相二分上面呢遍计施设我跟法这两个名字，在能缘的见分上面施设我的名字，在所缘的相分上面施设法的名字。那么施设了这个名言以后呢，由忘情故呢，这个无名呢就执着有真实的我跟真实的法，这个就跟真实一品扯上关系了。彼二离此，无所依故。彼二就是指愚者遍计所执的真实的我法二相，此呢是指依他的相见二分，愚者依指依他的相见二分遍计施设我法二名，只有实为实有我法二相。如果没有依他的相见二分，那么愚者忘情所知的实有的我法二相也就无法施设，也就没有依止施设的依止了。所以说彼二离此，无所依故。 第七卷说，三能辨识，即诸心所，皆能辨识见相二分。第七卷说，在《成唯识论》第七卷有如此的说法。三能辨识，即诸心所。三能辨识呢，就是指第八识，它是意熟能辨。第七识是思量能辨。前六识是了别能辨。识是能辨的主体，所以称为能辨识。那么它有三种三类，所以称为三能辨识。这个第八识又称为意熟识。意熟一般有三个意义。第一个，辨意而熟。什么是辨意而熟呢？就是在熏习，在阿赖耶识的种子，它是因。那这些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受到爱水的滋润，这个种子它是不断的在变异的。刹那刹那，我们在做什么？在做虚妄分别的时候，这个爱水就去滋润这些种子，这些种子就开始变异。那么受到爱水的滋润呢，这个种子呢，经过不断的变异呢，最后它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因缘和合就得果。最后成熟就得果了。所以从最初熏习进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的因，到最后经过爱水滋润不断变异而成熟的果，这个中间是有变异的，所以称为变异而熟。这是第一个解释，变异而熟。一熟的第二个解释叫做一时而熟。什么是一时而熟呢？就是指造这个业因的时候，熏习在阿赖耶识中，造业因的时候熏在阿赖耶识中，跟成熟得果报的时候，这两个时间是不同的。造因是在过去造因，得果的时候呢是现在，因果不同时，所以是一时而熟，叫做一熟。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称为异类而熟。什么叫异类而熟呢？就是因是善恶，果为无忌。我们造作业因的时候，我们造作善业，熏到阿赖耶识中得到什么？善因。我们造作恶业，熏到阿赖耶识中呢，得到恶因，有善恶的种子在那边。可是善恶业因得果的时候，善因能够得到人天道的一熟果，恶因得到地狱恶鬼畜生三途的一熟果。而一熟果报体，也就是阿赖耶识得果报的一熟果报体，它的本身永远是什么？无复无记性。所以业因跟果是异类而熟，业因有善恶，得果的时候永远是什么？无复无记性。这个叫做异类而熟。那么这里说第八识是异熟能辨识，主要是依第三义异类而熟而说的。第八识是有情业因感得无复无记的总异熟果报体，叫做异熟能辨识。那么第七识是思量能辨识，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解过了。八识之中第七识是恒省思量，故名意识。其他的诸事呢，或者是恒而不省，这是第八事，或者是省而不恒，这是第六事，或者是不省不恒，这是前五事，都不如第七事又恒又省，它的思量亦强，所以第七事称为思量能辨识。那么前六事是了别能辨识。前六识所了别的境界与能了别的形象都非常的粗显，和第七识第八识不同，所以称为了别能辨识。那么这个以上是解释三能辨识。即诸心所，识是心王，当识的心王升起来的时候呢，必有相应的心所共同升起，所以说即诸心所。皆能辨识界相二分，八识跟它相应的心所 都是依他起的原生法。那么他们生起来的时候呢，都能依心王心所的自证分的事体而变现相应的依他起性的见相二分。心王的自证分变见相二分，心王的见相二分，心所的自证分变心所的见相二分。此师说也，这个是陈挪护法等论师所说，内是生实，四外境现，此中都无少分实义说法。其实呢，安慧护法啊，他们都说有三分的啊，有自证分，有见分，啊，有相分。但是呢，安慧认为唯有自证分为依他起的由体法，而由自证分所变现的相见二分，是遍计所知性的无体法。那么这个呢，就是从由体法变似无体法。从依他起的由体法变似遍计所知的无体法，这是安慧的说法。那么护法所说是由依他起现的由体法的自证分变现依他起性由体的相见二分，那么这个就是从依他的由体法变似为依他的由体法。所以安慧是依他变似遍计无，护法是依他变似依他有，这是这两位论师主要的差别。那么以上就是依安慧说跟护法说解释内是生实，四外境现，此中都无少分实义论文的唯识的义理。那么下面呢，就举譬喻说明以成立唯识的宗义。那么论文说，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义。那么这一段文在书籍中也有护法宗与安慧宗不同的解说。那么先依护法宗来解释论文。那么看这个讲义的讲义四的第四项。如是有人言有炫意，意识遂于空中见有法音等，等取空花黄色第二月等，炫是乱病，意识障疾，眼病为缘，意见法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如是有人言有炫意，就是世间的人呢，眼睛生病了，得了炫意的病变，意识遂于空中见有法音等。这个有眼病的人呢，他的第六意识就觉得在虚空中见到了有头发丝，或者见到了有苍蝇在飞，这种种物。等取空花黄色第二月等，见法音等的这个等呢，就是取空花黄色第二月，就是觉得在虚空中见到有花朵，那么这个叫空花。虚空中是没有花朵的，他觉得虚空中有花朵，看到有花朵，空花。黄色呢，就是眼睛得了迦摩罗病，迦摩罗病就是黄病，损坏了眼根，所以呢，看一切的物都觉得是黄色的。一切物它不是黄色，可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看一切物都是黄色。实在呢，这黄色是没有的。第二月是空中呢只有一个月亮，这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有了眼病呢，他看到空中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两个月亮的出现，他就认为有两个月亮。眩是乱病，意是障疾。眩呢是眼根有病，或者是头昏等病呢，所以看不清楚，升起错乱的影像，所以叫眩。意呢就是白内障，这些的疾病，这是障疾。有障疾呢看到的影像。眼病为缘，意见法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由于眼根有病的因缘，所以意识见到了似相似，好像有头发， 在空中，好像有苍蝇在飞，空中好像有花，看一切物又好像都是黄色，空中好像看到第二个月亮，这等等虚妄的影像。那么真实的来讲呢，虚空中并没有这些妄想的存在，所以所看到的这些虚妄相并不真实，所以说它始终都无少分实意。但是他这边注意到，这边就讲由意识见到，有眼有病，以眼为门，意见因等，非即眼视能见法因，如以手等按一目时，意识便见第二月现，非即眼视见第二月。有眼有病，由于眼根有了病变了，以眼为门，意见因等。那么意识依这个生病的眼根为门，所以生起了错乱，意识觉得见到了法因等虚妄相，非即眼视能见法因。意识虽然见到了法因等虚妄相，但是眼视却不见法因等虚妄相，如以手等按一目时，意识便见第二月现。这个是举喻说明，譬如我们用手等物压一只眼睛，按压一只眼睛，那么手放开的时候呢，这一只眼睛由于受到按压的压力呢，所以这个眼球变形了，这个时候呢，从这一只眼看的月亮呢，意识就觉得见到了两个月亮，非即眼视见第二月。但是没有按压的眼呢，它只见到一个月亮，所以没有按压那个眼，正常的眼看到的是正常的，所以眼视呢并没有见到第二月，是意识认为有两个月亮。我用手按眼睛按了半天，结果也看不到第二个月亮，所以还是不要试，自己不要试，把眼睛压坏了。第六意识以眼为门，同时明了状如眼见，实非眼见，以五事中无慧之故。第六意识啊，以眼根为门，和眼视同时升起啊，明了状况。那么就好像眼视亲见一样，所以当第六识见第二月，就以为眼视眼见到了第二月，其实呢，眼视并没有见到第二月。好，为什么呢？以五事中无慧之故。慧执呢，就是指染污慧，这个智慧有执着的，是属于染污慧。那么护法中呢，他认为前五世所缘的是真实境，因为它是限量的原因，所以他们认为前五世是没有染污慧的，前五世只有刹那升起的自信分别，没有随念与嫉妒分别。那么前五世没有嫉妒分别呢，所以也就没有染污慧。成为是说，限量证实不执为外，后意分别妄生外想，故自相分是所变故。意说为有，意是所执妄嫉妒故，说之为无。这里是引成为是论的论文，证明五事中没有慧执。限量证实不执为外，前五事是限量证知境界的，所以他们限量正知境界的时候呢，他是依第八世所变的根生器界为书所缘缘，然后前五世自变自世的相分为亲所缘缘，那么自世的见分再缘自世所变的相分来正知境界。那么在正知的时候呢，见分对相分只有自性分别，所以呢没有慧执，没有慧执呢，来执着境界是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外境。前五世只是一个自性分别而已，一刹那就是一个自性分别，他不会去什么执着说这个是什么实有的，这是离心之外实有的，会这样想的是第六世，不是前五世。那么和前五世同时升起的同源意识啊，它也是限量，这样讲也应该，同源意识也应该是没有慧执的，来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的外境。所以呢，在限量证的时候呢，前五世跟同源意识都是指限量，都没有慧执。后意分别妄生外想，后就是指前五世与同源意识的 圆净以后的后面一刹那起，就是意识呢从率尔开始什么开始寻求了。这个时候意识跟前五识就不同源了。那么此时呢意识就不是限量了。所以说这个是后意分别，它就不是限量了。意识开始嫉妒分别的遍计了。由于无明相应，意识便升起了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妄想。所以说妄生外想。故自相分，世所变故，一说为有。这是说前五识与同源意识的限量境。自相分是指亲所缘缘的自是相分。世所变故，前五识与同源意识的相分亲所缘缘都是自是所变的，是依他起性，是有体性的，所以说他是有。意识所执，妄嫉妒故，说之为无。意识所执是说后面升起和前五识不同源的意识。那么他在名言上辩记呢，他就执着离心之外实有外境，妄嫉妒故，这离心之外实有自体的外境，只是由意识虚妄嫉妒而有，并没有依他起性的真实自性，所以说他是无有自性的。此护法等说唯有六七有执则解。这以上是依护法中来解说炫意的譬喻。那么护法中认为八识中唯有第六识与第七识有慧执，前五识与第八识无有慧执。那么安慧中认为八识皆有执着，二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在这边把它说一说，好，看看今天发的图五跟这个讲义四的第五项。二执相应为六七，五八无执护法中，法五六八我六七，诸事有执安慧中。二执相应为六七，二执呢就是指人我执，它简称我执，与法我执简称法执，所以二执就是我执与法执。这两种执着呢都有俱生起跟分别起两种。所以你看这个图五，从上面看下来，护法中它有我执法执，有分别起的我执俱生起的我执，还有分别起的法执跟俱生起的法执。那么护法中认为第六识通有俱生与分别起的我执和俱生与分别起的法执，而第七识呢因为有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大烦恼心所相应，所以呢有俱生起的我执。那么护法中又认为如果有我执的话呢必定有法执，所以第七识呢也有俱生起的法执。所以你看这个图的连线，第六识呢它有四条线出去，就连到了分别起的我执俱生起的我执，分别起的法执俱生起的法执，都有。那么第七识呢就只有俱生起的我执跟俱生起的法执。五八无执护法中，那么护法中认为要有嫉妒分别才是能辩计，有能辩计与所辩计才会有辩计所执相，也才有我法二执。那么在八识中呢只有六七识有嫉妒分别相应，所以唯有第六识跟第七识呢有慧执，而前五识跟第八识呢都只有自性分别而没有嫉妒分别，所以说前五识跟第八识都没有慧执。这是护法中对八识有没有慧执的主张。所以你看第这个图上面前五识跟第八识从护法中那边看呢都没有连任何的线上去，所以他们认为前五识跟第八识是没有慧执的，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嫉妒分别。法五六八我六七，这是安慧中的主张，他们认为前五识第六识第八识 都有法之。其中呢，前五世与第八世唯有俱生起的法之，而第六世有俱生起与分别起的法之。那么在我执的部分呢，只有第六世与第七世有。那其中呢，第六世有俱生起与分别起的我执，而第七世只有俱生起的我执。诸世有执，安慧中。虽然八世各有不同的执着，但是基本上说呢，八世都是有执着的。这是安慧中对于八世有没有慧执的主张。所以你看，从下面安慧看起，我执法执分起了，分成了分别起的我执、俱生起的我执、分别起的法执、俱生起的法执。第八世呢，一条线连下来，它只有俱生起的法执。第七世呢，它有俱生起的我执。这边注意一点，他们认为第七世是没有法执的，所以他们并不同意护法中所说的什么有我执必有法执的这个观念。安慧中是不同意的，所以你不要用到时候就把它用上去，说哦有我执必有法执，那是护法中的讲法。那么第六世呢，那四种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法执都有。那么前五世也只有俱生起的法执，这个是安慧中的讲法。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容易吧？不过这地方是蛮重要的，所以呢，慢慢听，这个是蛮重要，你慢慢听，能讲到这个程度也算不错。 阿弥陀佛，请教师父，那个。难陀的二分说是依色大圣论，那陈罗三分说又去扩充了难陀的二分说，那安慧去把它合成一个自证分，它唯一所依就是华严经，是这样的吗？ 是，它是华严经呢，经是佛说。 不过感觉起来好像是就是那个古学的唯识齁，他直接把三分都判为把那个自证分判为是依他起，见相二分判为是片剂值。感觉起来好像他也有所本。不过我觉得假设初学，不是说初学，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唯识的时候，好像反而这样子比较容易理解。那假设是说要用三分说三分都是依他起，但是凡夫又有一个依他起，又把它妄执为片剂值，他又转了一层，那不如说原先就直接判他为依他起，判他为片剂值，好像感觉起来是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比较容易理解吗？ 会不会 提一个问题，你想想看，依他起变出片剂值来，是何道理呢？两只大象生出一个猴子来，你觉得这何道理？大象生出大象来，这合理？大象生出猴子来，这合理吗？依他起变出什么？有体法变出无体法来，这合不合理？以他这种这个观念来讲，但是呢，这也不是不合理。他最主要就是要注意，所以一直讲说，唯有事跟不离事的观点，主要是观点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唯有事，他强调这个事，有事的字体， 四体之外不可以再有实体法。你三分说就安立了四体之外什么？有实体法。见分相分也都是一大起法，都有自体性。相分还有自己种子变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四体之外还有实法。那这个能不能说是唯识？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什么？不离识来解释。就是见相而分是不离识的。这个叫唯识。不能说唯有四体。因为他在四体之外另外有法了嘛，另外有体了。所以就不能说有唯有四体。那么在安慧来看，唯有四体的就是自证分，那见相而分就不可以有体。所以他们不可以是什么一他起的，因为一他起是有体。所以即使难陀安立他为什么一他起而是虚相，他也不能同意。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安立成什么遍计所知的无体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吕澄在里面讲的时候，他直接就把什么南陀的二分说的相分虚相，他直接就说是遍计所知性，就是这个观点。四体之外不可以再有一他起的体性。但是南陀他已经安立了什么是一他起，为什么一他起升起一他起，可是呢一个是实一个是虚，他是这样子带的。所以这个是虚相是实体所变出来的相，所以他也认为什么自体之外没有实法。所以说一他起，但他安立虚相。所以他们都在避免一些事情，从这些避免事情的观点上面他们必须这样安立。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脉络下来，从他的一个脉络下来你可以了解，后面还会讲到佛法中的三分说，承诺的三分说里头还分两派。一派是什么？是三分都是一他起，但是自证分自体性是实，见相二分是一他起，但是是虚。这个是不是跟南陀的相似？对不对？所以看南陀这样子来变成承诺的三分说的时候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三种不同的分法？三分说变成有三种不同的分法，就是什么？一个是从南陀那边承袭这个观念过来，所以即使有三分，它的自体分是实，见相二分是虚。可是你的自体分是实，见相二分是虚，那你说一他起有虚，一他起为什么会有虚？一他起明明是实，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说呢，就安立成一他起见分，一他起就必须有什么自证分、见分、相分，都是一他起的实有法，而没有一他中虚，都是一他中实。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护法所说的什么三分说跟四分说。那么在安慧他承袭这个三分说来看呢，既然四体外不可以有法，你为什么要安立见相二分是一他起？所以呢他就说就只有自证分是实体法，见相二分不允许是一他起成为遍计子，就变成了什么一分说。所以他有一个脉络，他这个脉络看不看得出来？看，大概都看不出来。所以很好，我们学二十论就把这个搞清楚。 法师阿弥陀佛。你刚才在讲这个护法说的时候，有提到说他是没有妄执，然后因为那是属于遍计，然后又在依他起的那个的上面，他那个是说他是功能有吗？可以这样讲？ 我不太了解你说的问题。 就是 前五世跟第八世没有妄执。没有慧执， 慧执是后面这边 啊。 这个问题出现是在这个不经唯有非有是有依他内是三分而生 都无少分离心之外片计所执，十二取现，故无少法能取少法这一段。 OK。 然后你解释的时候，你有说，那个，你有提到说依他起是有，是安立为有，然后没有妄执，这个是属于那个片计执，没有这个片计的这个执着，是执为实有的这个执着。那我问是那个那依他的那个部分，可以数，就是说有是可以，是可以讲说它是功能上有。 就是说依他起法的话，就是说它是种子所生的，有体性的，所以它是有的。然后遍计所执是我们遍计上来，我们心去做种种分别遍计出来的，而认为它是实有，那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就是它不是根本就没有体的。就是说这个笔，你看到有这个笔，对不对？那这个笔是存在的，它是依他起，它是因缘生的。可是你认为这边有个真实的笔，它有自体性，你所辩解出来说这个有笔的自体性的东西，那是没有的，那是你辩解出来的，你说这个笔是真实的，它没有名字，怎么会有一个笔是真实的？这个 那从有的那一方面来说，是讲那个种子所生的。 对，从有的来讲，就从依他起的因缘法来讲，它是有的。它不是不存在，它的确存在。 也要有笔才能看，才会有那个。 对，也要有这个东西依他起的存在，它才会安立一个名字叫笔。然后你辩记的时候，你认为一个笔的实体存在，那个实体是没有的。但是不是代表没有这个笔？这个依他起的笔是存在的，只是它没有名字，它就是这样的。 好，那下一段这边。成为世论第一卷说，为内世体转世二分，相见具一自证起故，一失二分失色我法，以二离此无所依故。法师在这边讲说，这边有跟真实一品有关系，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 我真实一品不是有讲解无有少法能取少法吗？ 无有少法能取少法， 对不对？那就是无有实少法能取实少法。那两宗都是说无有实烧法能取实烧法，但是呢，安慧宗是依什么？能取所取都是遍计所执，所以没有真实体性，所以无有实烧法能取实烧法。护法宗是说什么？依他起的能取跟所取是有的，但是你遍计以后认为有真实的能取跟所取，这个是没有的。你辩计的认为在依他体上面辩计认为有真实能取所取的那个能取少法，无有少法能取少法，那是没有的。就是转了一下，一个就是说直接就是从什么心识的自体分就到了辩计所执去，一个是身体自体分，自体分变现见相二分，这个在同时间变成兼爱二分，这个三分的依他起是有的。然后你在这个上面辩计认为说有真实的能取所取，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那真实一品是比较接近护法宗的吗？ 我们讲真实一品就是依护法的说法，因为中国的那个唯识宗是依护法为正义嘛。 对，哦， 那边没有讲到说安慧的思想，所以我们就不提了。那这边现在他提到了，那我们就要讲解说护法这个唯识宗里头也有这种看法。那他为什么要提这些看法，就是代表说其实论师里头有不同的讲法，西藏是以安慧为主，那么论师里头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怎么安立他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虽然他这样子安立为正义，这样对，但是你从这边去看，去说他的都有，我们刚刚讲的，他都有他的观点，他才这样安立的，不是随便讲话，说我高兴怎么 做就怎么做，不是，他都有他的一个讲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都有他的一个说法。 好，那这个下面就在解释那个一熟三意意的第三个意类而熟这个的时候啊，你有说得果的时候是无不无忌，那我记得之前就有提到说阿赖耶识它本身必须是无不无忌才能去熏善跟恶的种子，但是我不太明白那个得果的时候这怎么讲， 意思就是阿赖耶识永远都是无复无忌， 他的性质， 他的性质永远都是无复无忌的，所以他即使得果的时候他还是无复无忌，他不管得的是善因的果或者是恶因得的果，他都是无复无忌， 在他本身， 对他本身来讲都是无复无忌性的，他不能有什么有善心恶心啊，不管你是善因过去造善因，现在到人天道受果，我们的阿赖耶识还是无复无忌性。那么三途地狱众生啊，畜生啊，恶鬼，他们的阿赖耶识也是无复无忌，跟我们是一样的。 好，那这个图五这边有把护法中跟安慧中直接的思想，那个用法执我执这边分别起俱生起直接连线出来比较清楚。我的问题是啊，护法中怎么没有就是提到这个前五世第八世这个。 刚刚不是讲了吗，他们认为前五世跟第八世没有慧执吗， 没有慧执。 他没有执着。没有慧执他当然就没有我执跟法执，所以就没有连线了。 那这个他这里的俱生起跟那个慧执有什么不一样， 有的慧执是俱生起的，有的慧执是分别起的。比如说你生下来你就有这个问题，有的是你学习了以后你才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你学习以后才有的就是分别起的，那你没有学习你就有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俱生起的。 可是慧执不是是执着那个真实有的那个部分， 是啊，所以有的执着是什么，比如说你没有接触基督教，你就不会有基督教的什么分别说上帝，对吧？所以执着有是基督教的上帝，这是什么分别起的执着，因为你学习了基督教教义才知道，哦，他们讲有上帝存在，你不会一生下来你就说哦基督教执着有上帝，你不会有这个分别。但是呢你一生出来你就执着有个我，你生出来别人打你就会哭，是不是？别人欺负你你就会不满，你那个我执是在的，不需要别人教你就会保护自己，所以有的执着是要学习以后才有的，有的是什么不需要学习就有的，不需要学习的是俱生性的，需要学习的是分别性的。 那刚才这就是划分开，就是前五世跟第八世护法中认为是没有慧执。 对啊，他没有慧执啊，因为他没有嫉妒分别，他是限量的。 还是不太懂为什么跟那个俱生起不是等号。 他没有执着啊， 他 认为前五世根本没有执着啊。 哦，好，了解。 他没有执着，也就不会有俱生起的我执法执。 嗯，问一下上次哦，就是在 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已经超过时间了。 OK OK。那 还是你私下问我好了，上次好不好？ 好，好。 师父，我再问一个，再丢一个，是不是 尽量问这一次的 护法说，是不是他可以讲说他没他多了因缘变，他不是只有讲分别变，他又多了一层因缘变的关系，所以他的见相是有智种子生，但是他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有关系，但是不能完全这么说。 OK，OK， 有关系，但是不能完全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学色大事论的时候，我们感觉都是讲唯有是，唯有是，但是现在发现说那个观念里面讲是讲唯有是，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容讲的是不离事，可以这么说吗？色大圣论的， 在讲色大圣论里讲唯有是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讲的是唯有什么哈赖耶识变现，但色大圣论真正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不同的人解释色大圣论，就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所以安慧宗去解释色大圣论，跟护法宗解释色大圣论，同样的文就解释就会有不同的讲法。 好，谢谢。 所以基本上你了解他们那一宗他是怎么解释的，你就可以把色大圣论做一个解释的方法。那中国是以什么护法宗为真义，所以你们学色大圣论的时候，他通常是以护法宗的解释为主，王安阳的解释就是以护法宗的解释为主，但是应顺法师他是以安慧为主的，他因为跟法尊法师讨论多了，所以他的思想他认为安慧宗是他学了西藏的这个，所以他很多地方他批判玄奘法师他们的护法宗的思想，说他们篡改原文经文怎么什么，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们只是学习，我们不做评论，我们就学习就是，好，知道有这些不同的说法。好，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